好啊，嚟到第二节啦，咁啊要接翻我第一节。离开咗 选举，选举 梦咁 嘅啫，发 紧梦。唔，因为其实我唔系有习惯，可能你哋两个比较习惯啲，系咪咧？ 咩啊？ 坐喺呢个环境啊，适应啲陌生嘅环境，所以你哋都好习惯。我唔系， 我成日都擘大眼唔知自己喺边噶啦。你有冇试过下啦？你 我经验少 啊，我唔会擘大眼知啊。 我适应能力好强嘅。 今日咧就因为 Joseph 咁样喺度啦。咁Raymond 咧又話要講咩大數據，咁點解你想講大數據啊？ 唔係我話我想講大數據，我重複一次我講嘅説話。其實我係好想有啲係上台，因為點解咧？因為過去呢一次嘅美國總統大選咧，其實你會見到Donald Trump 同埋Hillary 佢哋之間嘅對壘咧，喺個 social media 上邊其實係有好多嘢值得去睇嘅。因為其實老實講，大家都知道 Hillary back up 佢嗰班係華爾街最有錢嘅人，咁所以變咗基本上佢喺個選舉使嘅錢咧係冇得同Donald Trump 比嘅。問題就係話點解香港唔係點解 Donald Trump 臨尾贏得到呢？其實就好多人話佢喺個 social media 上面呢係做咗好多成功嘅策略。咁老實講，大家都唔係話，起碼我自己舉手先啦，即係我唔係話留意嘅選舉留得咁深入，但係呢我就會留意到呢有一個AI 嘅 program 呢就已經 predict 到 Donald Trump 嘅勝選。咁其實佢就 assess 咗好多唔同嘅 data point， 就透過 Twitter 啊，透過Facebook 啊，有啲唔同嘅 social media 呢，就發覺 Donald Trump 喺呢啲data point 上面攞到分數，又或者轉化次數係最多嘅。咁所以呢其實有個 topic 我其實想聽嘅好耐嘅，就係咩叫 big data 呢。咁因為阿燈神呢前嗰 邊個燈神 啊，你唔知邊個燈神 啊？ 燈神上咗蘋果好出名㗎，阿拉丁啊嘛，捽下佢飆煙嗰個 喺個山上面放火， 係啊係啊，阿燈神就講咗 big data。 咁但係佢攞個例子呢就係話佢去，即係我唔知係佢講佢 笑山， 佢講超佢嗰間超級市場啊， 山上面放火仲唔 定還是係香港超級市場嘅數據嚟講，即係類似一個咁樣嘅 case 去講 big data。 咁其實我就我半桶水啦，咁亦都我都喺個 internet 度問咗啲人，又或者有啲網友呢就 email 咗佢嘅 insight 俾我，咁就話俾我聽，其實 big data 呢最主要係愛嚟呢就係揾 question 唔係揾答案。咁所以 好難明喎、啊、你講完呢句 就。呢、個就緊要啦、即係你好多人就想用 big data 啲數據去揾呢個答案出嚟。問題就係話喺更多 decision 上面，你係根本而家呢一刻唔知道揾一個咩問題去問改善咩問題。呢一樣嘢就最深。 咁 big data 咪即係 survey 或者 poll 咁樣嘅嘢嚟㗎 ？Joseph 答答， 唔係咁簡單。 好，開始我哋今日嘅上堂啦。 係堅抽啊，堅抽啦！ 第一樣嘢我都唔知係咪要 declare 其實我唔係嗰邊嘅專家嚟嘅，不過當然啦，我都有教過 big data 嘅。咁啊答到你哋一啲嘢嘅。 好。 其實你講嗰啲嘢真係啱嘅。 嗯。 咁 咦，好少可喎。 啊，撞你鬼啊！真系， 小学都有嘅， 系 今日第一次， 今日当然问嗰个问题亦都到嘅，即系究竟系咪一个 survey 啊，系咪咩嘢啊咁样？咁啊，应该答咗你系咪一个 survey， 应该就唔系净系一个 survey 嚟嘅，唔系净系一个 survey 嚟。因为传统上我哋话有啲咩唔知嘅话，或者我哋 collect data 翻嚟，我哋要做分析噶啦。咁啊，传统上我哋分析嘅梗系。都是我哋叫做統計行， 因為前一晚嗰個 survey 話佢贏九成噶嘛，喺雷 係啦，我就啱啱想講呢樣嘢。我記得我嗰朝早朝頭早睇新聞啊，都話啊希拉里啊今日九成半， 開頭都大嘅，佢 九成 大到十一點 緊啊， 要即刻望望啲期指合約先 嚇。咁跟住我又好嗰日啱啱咧就有好多會開，到開完會就已經三點啦。咁我而家。一掀出嚟，我就聽到零星落索就話：，哎，我就聽唔到邊個啊！哇，結果都反轉咗一次啦。 咁、 我諗住，咦， 咁 都好啊。Donald Trump 都執翻個尾彩，又一次反轉咗。原來唔係，由頭到尾都係嗰邊，即係調翻轉係佢大贏。然之後 Hillary 有得最後，即係 California 嗰、那個，我唔知啊，已經唔長久。因為我一見到，我一見到就已經掛柴啦，已經嚇。咁點解咧？咁點解會爭咁遠嘅咧？其實嗱，頭先。Raymond 講就係話，你話而家有個 AI program， 咁呢個 AI program 唔係Donald Trump 獨家噶嘛？ 係 嚇，即係 第三者噶嘛？ 嚇，你第三者咁，即係Donald Trump 有得呢個咁嘅 program 或者即係呢個兵器，咁其實希拉里都有噶。 嗯， 咁點解或者係報導希拉里嗰啲電視台啊，或者係任何組織都可以有呢一個咁嘅兵器？點解會有兩個咁大？ 嘅嘢嘅咧嚇，有一個Donald Trump嗰個， 即係你喺選舉之前咧，呢個新聞咧我睇咗嘅，其實但係講緊咧係十月廿八號， 冇錯啦，我就係見到係十月廿八號， 係 早成個禮拜咁滯啊，九日 有冇人俾好大嘅一個嘅重視，或者喺呢方面嚟講去做啊？我唔知道，可能佢入邊喺嗰個成個選戰入邊係有參考過呢樣嘢啦，咁但係。表面上我哋睇唔到咯。 嗱咁， 如果唔係大家唔會咁 surprise 啊。 咁啊試下好明啦嚇，咁我睇翻十月廿八號嗰個 program 搞乜鬼啦？ 即係咩係 big data 啫？ 嚇！ 一巴星 大數據分析， 好大啊， 好大啊！ 咁啊，唔係講咗呢兩個分嘢先啦。咁啊，第嗱佢嗰朝早，希拉里話要贏九成半，應該都係大數據分析分到出嚟嘅。 嗯， 啊，十日之前 Donald Trump 嗰個牛係 AI program 嗰把兵器就話俾佢聽你啊應該贏噶啦咁樣。點解會同一把兵器搞兩個咁嘅答案出嚟呢？咁其實就係話到明數據，就係你咩數據俾佢先得㗎。 嗯， 咁我睇翻就係話希拉里嗰個咧，應該佢都係會睇翻新聞，即係嚇傳媒嚇，或者係佢正今日都有講啊，電視都有講嘅，就係佢話個傳媒咧有滾動嘅民調啦。會打唔知幾多個電話，就每一次嗰個 data point 咧就係講緊八百至一千咧先計數嘅，咁佢講啲搞亂，咁但係原來打成萬個電話先可以有得呢個咁嘅真實嘅數據，即係打萬個電話有人答先得㗎，咁有人肯答，又我又當佢有啲特別嘅篩選可以揾到呢個都唔係講大話㗎啦，咁其實就係講大話啦。咁然之後先話有一個確認嘅數據就係大約八百至一千，咁然之後就走去分析啦。咁呢個係其中一亦都係佢哋好殷勤地過去幾廿年做親選舉都係咁樣做嘅，咁而得到嘅結論就係希拉里贏九成半， 係咯。 好，另外咁我睇翻嗰個咯，十月廿八號嗰個係根據咩數據呢？佢原來唔係打電話嘅，佢係根據 Facebook、Twitter 咁點睇啊？ 嗱， 我就有講啦，上堂都有教嘅。呢、這個世界有互聯網之後咧，啲人就好容易可以發表意見。你又有 blogger， 你哋可以做去 forum。但係你記唔記得或者係你即係發表意見嗰陣時候咧，你可以扮你自己做乜任何一個人啦，冇真正嘅 identity 嘅。你即係我係一個男仔，我可以扮一個女人，然之後去講咩都得。 係咯係咯係咯。 你去做馬 敬東都唔知男嘅女嚟嘅、 我講大話又得，咩都得。但係去到有 Facebook 咧 ，Facebook 咧就好多人。漸漸咧就要將真嘅嘢擺落去嘅，譬如你將你個生日定咗做一月一日， 我明白俾人聽，我明白，即係話你本身個 account 已經本身係已經係 alias 嚟㗎啦，假咗啦。但係問題佢講嘅嘢咧就全部都係真心説話。 冇錯，因為喺 Facebook 嚟講，你如果你玩 Facebook 咧，你諗翻轉頭你玩 Facebook 要玩得好嘅，即係貼近自己嘅咧，你一定係要 provide 一啲真嘅數據。我係十一月生日嘅。但我又派人哋話我十一月生日，知道我係天蠍座，我話擺我係一月一號。咁一月一號有咩嘢呢？就係到一月一號，你突然間收到好多生日嘅祝福，唔好玩嘅。 其實覺得好無 聊。嗰日都唔係生日。譬如我係人都知我玩仔噶啦，咁樣我扮我係喇沙仔得唔得？我扮我係 DB 仔得唔得？哇！突然間有人問，喂，你同我同屆？ 係有師兄 at 你 嚇。或者係喂，我同你爭兩屆嘅啫喎，原來咧我未見過你喎。 你唔知認 你穿嘅。咁你所以咧一個潛意識又好咩都好咧，就係。自從有咗 social media 咧，嗰啲數據係真嘅， 就 因為你係假咧，係唔好玩嘅，你冇好多樂趣都冇咗嘅。 就算 唔係一個真一個假咯， 有啲嘅 account 係啦， 就算佢係用一個假名整出嚟都好啦，佢入邊發表嘅言論咧，好大機會其實都係。真嘅喎，即係起碼佢會俾個安 係㗎，我覺得即係有陣時呢啲都 即係真六百九就真六百九㗎啦，你唔會突然間會變咗好愛佢 同埋 Facebook 啦，我成係 咯，即係另外一個收錢嘅 account 做啲嘢咯。 數據嘅真假係一個好重要嘅嘢，尤其是 Facebook 咧，我覺得因為 Facebook 你係面對好似好多人，好似要負責好多嘢，但係其實又好似話俾人聽到啊，只有同你同。即係同你咁上下 profile 嘅人，你先會聽到噶嘛。 嗯， 即係我成日都話，好似就係好似喺對住個碼頭度大嗌咁啫嘛。嚇，有心聽你嗰個人知道你，哎，呢個呢又有啲問題，我同佢傾下偈啊咁樣。 數據嘅一個質。 冇錯，呢個其實都係大數據big data 裏面一個特性嚟嘅。嗱 ，big data 其實簡簡單單去講咧，就係 big data 一定係 big 啦。咁即係話個 volume 好大嘅，嚇，即係好大嘅嚇。咁 點先叫大呢？有冇個 標準 可以舉例子？ 100万。 我同事突然間話俾我聽，總之你架機可以裝幾多 data， 佢裝唔到，咁就係大。你有部超級電腦，你有部超級電腦， 你有最大全世界最大嘅硬碟去装住啲 data， 但佢都装唔晒。 咁即係都唔得啊。 即係咁要諗。 再听住部啲唔該。 要諗。 100万。 唔係唔係 我睇咁讲唔到俾你听。應該講 點逼啊！啊我哋啲 layman 就唔知點幫佢快 喎。嗱，我簡單舉一個例子，如果你覺得你間公司嘅銷售係一個 big data， 咁就錯啦。咩叫 big data 咧？就係話你每一個 keyboard 每日打嘅 keystroke 嘅 number 嗰個叫大啦。即係你一日打幾多個 character 嗰個 number 先叫大。你諗下，你一日打幾多個英文字？ 打字。 咁我再講啦，嗱，譬如 唔使我 具體啲， 秘書打啦。 嗱呢個十幾 老味， 十幾年前嘅數據嚟嘅，十幾年前 有限都有限。 我哋講緊係我哋要有好大嘅 hard disk 去裝住佢， 64 MB。 冇啊，即係咁嗰個會咧，咁啊有人話：，我梗係最多 data 啦，我係做中國人口調查嘅。 嗯， 我諗到13亿人係咯。 咁嗰啲人話中國人口調查你有幾多億人啊？13亿啦，你計15啦咁樣嚇，15亿。咁你攞人哋幾多嘢啊？名啊，地址啊，仲有啲咩啊？你咪一路講。 性別咯，年紀咯。 我俾一路數，我俾20个 feel 你咯。咁你成埋有幾多啫？ 咁一定嘅。20个 feel。 係當佢就以為我仲唔巴閉，我全世界即係最多人嘅國家。 幾百億嘢咯。 我咁多嘢，咁你裝唔裝啊？即係裝到，點會裝唔到？咁咩叫多啊？咩叫多？佢話嗱，譬如咁啦，因為呢個唔係流動噶嘛。你嗰個人嘅名你又唔係會轉嘅，你地址又唔係成日轉，你就算轉我都係用翻嗰個去裝住佢。 即係每人個身份證 number 啦。 係咯，咪就係呢樣嘢唔係即係有限嘅。如果冇即係大啲嗰啲咧，就話啊，我有一個人就話我喺上海，全個上海有幾多架的士？喺個的士裏面咧，我裝一個，嗱，而家講十幾年前，喺前面裝個 camera， 喺後面裝個 camera， 前面就影住嗰條路。後面就影住我個客，我唔知道要影啲咩嘅。總言之就嗰陣時係640×320嚇，三十個 frame per second， 即係喺度錄影，將所有 data 冚唪唥傳曬落你嘅 hard disk 度。我唔知道有咩用嘅，不過第時應該數據分析應該有用嘅喎。如果你係俾人偷咗嘢嚇，我就喺邊度上車有咩食？咁然之後話咁有幾大啊？我點知有幾大啊？你只 hard disk 有幾大啊？你幾大就係話你儲到半年就係 OK， 但係如果你大啲咪儲10年咯。咁當然有啲。嚇！紅收話咧，你咁都得嘅，我大陸有咩唔得啊？即係話呢私隱嚟個噃，咁樣諗你唔緊要啦。呢個科學家就係諗住話咩叫要做嘢咧。 其實我覺得好有趣嘅問題。不過我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咧？譬如話，即係我用翻阿 Raymond 一開始嘅時候講，即係 big data，big data 講緊係一個問題啊嘛。我舉個例子，即係我唔知道咁樣講合唔合理啊？就係話，譬如話，我想做一把遮，我想做一把遮。咁但係呢一把遮咧，我就梗係希望好賣得嘅。咁我諗我點樣做呢一把遮，做一把遮出嚟，全世界都可以賣得嘅咧？咁我需要啲咩數據咧？希望佢大數據咧，可能講緊我心目中諗到嘅，譬如話係主要國家所有嘅一啲嘅氣候嘅一啲嘅數據啦。 每年有幾多雨量？ 係啦，雨量啊幾時會出啊？咁我唔係淨係睇一個國家嘅喎，因為我係出口全世界嘅嘛。咁我仲想睇埋嘅，可能係講緊所有呢啲國家嘅入邊，佢所有唔同嘅品牌。或者唔同嘅品種嘅唔同設計嗰啲遮個銷量係幾多？幾時係賣幾多？跟住我想睇埋咧，就係話啲人嘅嗰啲嘅對於顏色嘅啲喜好係幾多？可能我又想睇埋咧，就話啲人一般嘅身高、個手嘅長度、腳嘅長度咧，同佢用嗰把遮咧個比例又係點樣？個分別喺邊度？咁你諗下，嗱，而家我係咁而講呢啲咧，就係已經有一紮嘅啲 data 咧，可能我哋想 collect 到嘅。咁但係我係由一個 starting from a question， 冇錯。 跟住我就係諗下有啲咩嘢可能有啲關係，跟住喺個大海入邊，個大海咧個 big data 幾大咧？就係一個大海咯，就係講緊。在一個很無窮無盡的大海入面我撈回一堆我覺得是 relevant 的 data 再將它做的 analysis 這就我覺得是一個 big data 的 我又想到一個比喻我又想到一個比喻 行不行這樣行教授你 make sense 你是不是撳我的 notes 的 好不好 你直情是講我這件事是嗎 不 是真的 我可以去教 我又想到一個比喻從來你的電腦都是儲你認為有用的資料即是说你没有东西没用的资料你就会等的了。而 how big is the big 呢就是说你连不要不知道什么来都含含等晒。 没错 等晒你 database 那个就叫大了。 都对。 储埋你不要的资料就叫大了。 都对的。那么炸炸缺先啦即係真係有呢樣嘢嘅就係通常唔係遮嚟嘅唔係遮嚟嘅。 哇咁重。 寫 書㗎你。 原先我哋話咁資料庫要大好大咁咩叫大頭先講咗啦數量好大第二樣嘢呢就係其實我哋 傳統地咧就係 banking 就係 banking 就一個銀行就係管理錢啦、其他金融咁可能要有其他財商嘅股票咁嘅嘢，未必有好多嘢係相關嘅、你頭先就係講正咧嚇、一開始譬如整把遮咁遮我嚇咪遮咯咁樣，咁同人嘅高度有乜關係啊？同顏色嗰、那個人哋嘅取號有咩？就係、是、將唔同嘅數據庫咧係將佢楞埋咗嚇，咁、呢個咧。就係、是、原先我哋都唔知點解諗埋噶嘛，咁所以就係話我哋唔係揾個答案，我哋真係去諗下佢哋嘅關係，所以話點樣去問嗰個問題，所以就真係去話邊個問題，而唔係真係揾嗰個答案出嚟咯嚇。有啲嘢好特別嘅就係話我佢哋有個幾經典嘅一個例子就係話尿片同我唔知咖啡原來有相關嘅。 哎，點解咧？ 嚇、啊，咁唔知點解，後來就有人發覺就話，原來咧嚇、通常咧都係個媽咪咧就叫個老公啊去開超級市場就買埋諗個尿片啊咁樣。咁個老公原本就唔係去超級市場嘅，咁但去到超級市場嗰度買完尿片咧、就買埋啤酒翻嚟啦咁樣。嚇，咁、即係其實係因為超級市場或者嗰笪地方係有啲相連嘅嘢、其實呢兩樣嘢未必有關，但係。就係呢樣嘢冇關，但係又係有咁嘅特性，所以可能 嗰個啤酒或者咖啡就擺喺個尿片隔離。 冇錯啦，呢個就係你揾到嗰個問題，你就會撞到。 事實上，尿片應該唔 係 嚟 嘅。咁就係啦，即係咁樣講啦，即係會有第三樣嘢將佢楞埋咗之後，就將兩個完全唔相關嘅嘢咧係搞埋一齊嚇。咁啊，呢個就係我碌屎嗰度就係咁樣啦嚇。第三個就係即係佢哋嘅增長好快啦，即係頭先想講 static 嗰啲，即係你用人。人名啊、地址嗰啲係冇用嘅，只不過係哇，原來嗰個增長係一路快嘅，就係、是、譬如我哋而家嘅手機嘅數據啊，或者我哋一啲sensor 啊，佢一路喺度變緊噶嘛，即係譬如我度住你嘅心跳，我唔知有冇用啦，咁但係即係你一路係咁 generate 出嚟噶嘛，就唔係一個 static 嘅數據嚟嘅。咁最後咧就係、可能同今次選舉有啲關係嘅，就係嗰個 data 嘅可信性啦。即係你出面乜都有，你鬧曬啲錯嘢翻嚟叫我 analyze 咁又死咯， 係 咯咁即係話其實。原先咧，啲人就諗住啊，頭嗰三樣嘢即係好大嘅 volume， 好雜雜雜雜嘅 complexity， 再加埋一路好快嘅增長咧，就已經係大數據啦。咁但係大數據去做啲咩嘢咧？就要揾個問題啦，要揾個問題或者個原因啦。咁但係如果你撈啲錯嘅嘢翻嚟咧，就好似希拉里咁，佢個數據可能佢都喺個嚇、有機會接觸到，但係佢用咗一個唔好嘅方法去打電話喎。或者係點樣？係傳統嘅傳媒去做 survey 喎，或者係咩嘢？佢根本留嗰啲咧，已經唔再係即係好容易可以 project 到嘅嘢嚇。即係你通常講數據就係、你以一當百啊，或者點樣樣噶嘛。咁但係都唔關事啦，你一留錯咗，咁咪會揾錯答案。 咁通常而家所謂叫 big data 最多人有興趣嘅，攬乜嘢數據翻後邊睇咧？ 啊，呢、這個似乎佢哋都仲喺度揾緊喎。 即係其實希拉里嗰度鬧錯，咪即係鬧親都係火佢一日，就係咁樣叫 鬧 錯。 錯啊！但起碼佢而家輸咗，我哋直情係嘛？即係錯 鬧親都係幫佢嗰啲人，即係佢嘅電話嘅 database 係通常都係 friend。 啲人就已經有講啦，就係、有啲人真係見到阿 Trump 咧咁癲咧嚇，就算打到嚟都唔係好陰影啊。嚇、又會唔會 好似我咁？你知唔知我真係從來都冇喺 Facebook 度講過我中意 Trump 㗎？ 唔係，即係突然間咧有個香港民調咧就打俾阿 Donna 問你投邊個黨啊？咁佢唔知佢係 Donna 啊嘛？佢話我梗係投民建聯啦、啊、咁。其實佢心裏邊可能真係好中意阿郭佩凡頂，但係問題就我係一隻白狗，我點可以支持郭佩凡 咧 ？Except 我話咗投咗容海恩㗎。 啊！呢樣嘢我 比較 得意 嘅 就係， 即係 你噏得出口 啊！噏得出口，我仲話我全家有十票咁樣咯，我真係咁講同嗰 樣。點解咧？因為咧，我覺得呢個有少少矛盾啦。因為如果你接受一個電話嘅訪問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咧就啲人有時可能啦，可能會即係講真話或者講假話啦。咁但係我覺得佢傾向講真話咧，可能就多少，因為對方你唔識啊嘛。你唔擔心將自己嘅一個真正嘅立場咧，係講出嚟俾嗰個訪問者知道， 可以咁講。 咁但係你喺 Facebook 上面，你可能明明咧好中意阿 Trump， 好似 Donna 咁樣， 唔敢講 嘅。表面上面嘅話咧，覺得呢個政治唔正確，所以喺 Facebook 有好多親朋戚友會見到噶嘛，反而咧就會扮到自己啊，其實希拉里咧呢啲咁樣大愛包容咧，真係啱曬我。 唔係喎。我一句都冇講過，大選 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嘅，即係嗰個表態咧。咁如果我哋相信嗰個新聞，佢講個 AI 啦，佢哋 AI 就話我要喺 Facebook 度鬧翻啲人真正嘅取向。 咁所以咧就得咗個咁嘅結果嘅話咧，其實嗰個係咪真係完全係真正嘅取向咧？我相信有部分咧係可以有一個， 但係好老實講， 就錯咗喺 Hillary 嗰度。 Exactly， 現實就係話 Chris 講嗰個情況唔出現喎，反為就係話你喺自己啲 Twitter 嗰啲 social media 嗰度，反為就係俾個更加真實嘅數據，因為佢 predict 嘅數據就係個 outcome 啊嘛。反為就係話用翻啲以前嘅即係舊式嘅調查方法咧，就係好主動咁有個人主動打去問你，你就係好被動咁打個答案，同你主動喺 Facebook 度發一個 status 係講緊自己嘅感受咧，係完全兩種數據嚟嘅。而家嘅現實反映出嚟就係話，好似即係啲人喺 Facebook 講多啲嘢，或者 Twitter 你發一個 status， 即係好老實講，我唔知佢個 algorithm 係乜嘢。問題就話，即係我唔相信係淨係單單就係話佢究竟係 hashtag 邊個嘅次數多定少，應該唔係啲咁嘅嘢嚟嘅。佢應該有嗰啲 algorithm 就係話，究竟你呢個 hashtag 究竟係 for 緊阿 Trump 啊，定還是係嘲笑緊阿 Trump？ 因為有時可能就係話你笑緊佢嘅同時，你都係 hashtag 佢噶嘛。即係譬如我話， Raymond 真係勁啦，咁 唔係呢種，我 hashtag 燈神老蕭。咁你唔知我係嗰日真燈神老蕭係笑緊佢定係真係讚緊佢噶嘛？咁問題就係話你嘅 algorithm 你係 advanced 到，你要知道個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user 究竟係點樣去 project 呢件事，你係準確咁掌握到佢究竟啱定錯啊嘛？即係究竟係支持緊定係反對緊，而佢攞到啲啱嘅數據翻去。去做到件實事，而嗰件實事個結果出嚟就係話 ，Trump 真係贏咗 Hillary。我覺得 或者話佢學，如果早少少大家都知道，原來呢樣嘢叻起佢真係 work 嘅。 係。 咁大家咪會早少少去早啲去透過呢一種形式去集啲數據啦。 即係諗咩雷動？ 做分析啊， 雷動。 咁起碼可以 講得好啦。 即刻諗咩雷動？ 其實真係講得好啦。 下禮拜雷動就會上嚟啦，係嘛？今係下禮拜雷動會上嚟。今日禮拜啱啱撞咗，如果唔係叫埋佢上， 即係如果唔 有係， 因為佢哋 有意思嘅個討論係， 係啊，出嚟我叫 Angus 下禮拜會。 唔係因為你話打電話滾去民調咧，其實就真係喺嗰個時空，佢講真話講假話，你冇咩空間去篩走佢嗰啲假話或者真話嘅。咁但係如果我哋話就係俾AI 嗰個 program 係又攞住 Google 又攞住 Facebook 又攞住 Twitter， 其實你要而且係一個用一個 history 去講㗎嘛。即係你知道我係近來選舉啦，我要講收講少啲啊，或者係我留意啲啊。咁但係其實你之前嗰五年唔係㗎嘛。咁所以佢其實係可以將以前嘅數據，然之後發覺喂， 你真 係 覺得 係 突然間開始覺得好逼啊！五年嘅 Facebook 嘅嘢， 04年開始 run， 係啊， 04年開始 run， 你突然間發覺喂有個轉折喎，就係呢個人可能靠近選舉嗰陣時候，突然間佢嗰個講 positive 嘅嘢同講 negative 嘅嘢咧反轉咗嘅喎，或者係。Donald Trump 講咗某個 keyword 嘅嘢，佢未必係話我鍾意佢，我唔鍾意佢喎，而係話我覺得墨西哥要起個長城，咁跟住有好多人有 positive 嘅讚賞，有好多人係 negative， 咁呢啲儲埋佢係會發覺有某啲事件係真係淨係 Donald Trump 先講嘅喎，咁呢個人就突然間呢一個群組就突然間係有咁多人係鍾意。 但以你所知，究竟有邊個有機會有權去 access 到呢啲數據呢？ 佢嗰份 article 咧就講有好多嘢係公開嘅，即係 publicly available 嘅。咁其實我哋都講緊即係公開數據嘅而家嚇。我哋都覺得佢公開咗嗰啲數據都有好多嘢係擺咗喺裏邊㗎啦。咁但係你話實質上係有啲咩嘅嘢咧，就我冇深究嚇。咁但係就即係唔奇嘅，同埋有 cross check 啊。因為你如果喺 Facebook 講大話，你係咪好 consistent 喺 Twitter 都講先？如果你兩個大話要一齊講，你然之後佢先捉唔到你嘅喎、你電話填明條，我一話俾你聽， 我唔得啦，我完全去到迷茫一個地步。 所以 Big Data 係咩啫？咁而家 咪就係 Big Data 就係 collect 曬啲垃圾， 乜嘢垃圾咁樣 ？Exactly， 咁點樣分析啊？ 你唔啱啊！ 錯曬咯，所以 睇到你成間屋嘅垃圾嘅時候，你就係揾翻啲啱嘅嘢出嚟，話俾人聽你究竟想要啲咩嘢。 咁一 Hillary 咪揾錯咗咯？ 垃圾係相對嘅啫， 佢攞 咁係 波鋪 嘅啫喎，我覺得呢啲 即 係 你唔識用嘅時候垃圾， 啱啦， 係 啊 係 啊， 冇咯。 咁啊，即係阿 Trump 係即係揾得薄啊？ 根本可能都冇做呢樣嘢㗎，因為美國嗰啲主流媒體一面倒，我唔知道佢哋都有做啲分析嘅。係咪真係應用咗呢個 big data 呢啲咧？我又唔 係有人 或者佢真係好信佢嗰個傳媒嗰個手法，因為佢單一個單一嘅手法去收集。 佢真係漏咗波嘅，如果唔係就唔會話即係去到最尾嘅時候咧，先至整咗咁樣即係咁大嘅一個反差出嚟。 嗯嗯。 好啊，咁啊，下次再翻嚟 講。我想問下大家，好似唔知邊個問我，Hillary 輸喺咩度啦？ 輸喺選舉人票， 唔係 IQ 睇嚟嘅。 輸 佢話輸喺佢話輸喺 email 嗰度啦 ，Hillary。 哦。 跟住佢話 Trump 輸喺咩度 ？Trump 輸咗喺邊度啊？ IQ 題嚟嘅啫，你唔好諗到咁啦。 Trump 輸咗喺邊 ？Hillary 輸喺 email 度。Trump 輸喺邊度 ？Trump 輸 ，Trump 輸咩叫 Trump 輸？我唔識喎真係。 加州嗰度。 係咩？ 就係 Trump 輸咗喺 female 嗰度。真係收錢翻嚟。 好嘢。